第115集，密室纵火。仁义继续翻找着照片。 你看这张。 龚应贤将一张现场照片递给他。 这么大的火，窗帘却没有受到太大损伤，正常吗？ 窗帘虽然是高度可燃物，但是跟助燃剂相比，肯定是后者更吸引火。不过，就算火势是顺着助燃剂蔓延的，窗帘靠沙发这么近，按理说也该烧没了，只烧了一半。风。 风？你是说风向？ 对，风向在火灾中太重要了，能完全控制火的蔓延方向。假设啊，有风往窗帘的反方向吸引火的话，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窗帘能幸存下一半。那么这个风的方向就是东面，厨房窗户。 凶手打开了厨房窗户，当时是深秋，不会有人忘记关窗的。 龚应贤找出厨房的照片，爆炸过后损坏严重，仅剩下木框的窗户确实是开启的，但无法判断是人为的还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。 有一个问题啊，我可以理解凶手为什么要把火往厨房引，因为厨房有非常多的电器和煤气，但是按照助燃剂的痕迹，也就是他浇汽油的痕迹，火势往东，他在客厅点火。你们看这个一层的结构，他这么做岂不是要把自己困在火里？ 是啊，大门在客厅前往厨房的路上，他自己怎么逃生？ 他只能往楼上走。 龚应贤手里的激光笔的红点停留在了楼梯上。 不太现实，楼梯上也有助燃剂，他在客厅点燃助燃剂然后往楼上跑，不可能，他绝对跑不过火蔓延的速度。如果说助燃剂是他在点燃客厅之后才到的，火上浇油可能引火自焚，有点常识的纵火犯都不敢这么干。就算他这么做了之后没有被烧伤，上楼之后呢，窗户都是封死的，他会把自己困在火场里。 这岂不是一个悖论？难道起火点不是客厅？ 就算起火点在厨房，他也一样出不去。 三人陷入了沉思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，但就是想不出来。良久，龚应贤才开口道： 我们先入为主了，如果凶手不是在屋内点火的呢？ 对，他完全可以浇完汽油之后离开别墅，从厨房窗户点火。 秋妍翻看着厨房和客厅的照片。 可是这样一来，怎么解释客厅的这些 V 字烧痕、地板烧坑，这些不都是起火点的证据吗？ 我有一个猜测，但是…… 不用但是，直接说。 想象我是凶手，我对火非常了解，对火灾调查的手段也了解。我想伪造一起男主人畏罪纵火自杀，我首先要做到什么？我要抹去这个房子里我存在过的痕迹，让一切看来都是屋子里的人干的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要制造一个密室火场。我要怎么做？ 两人凝重地看着他。 首先，我把汽油浇在厨房、走廊、楼梯，一直浇到二楼，并把厨房窗户打开，然后我离开屋子，把火从厨房窗户扔进来，火势会瞬间从厨房蔓延向二楼，然后我重新返回屋子，将汽油倒在客厅沙发，点燃沙发。 两个起火点，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。首先，厨房煤气爆炸之后毁灭了很多证据，比如窗户是否开启以及起火点的痕迹。厨房虽然也像是起火点，但如果有了客厅这个更明显更明确的起火点，调查人员就会偏向于客厅，也不会想到有两个起火点。 你说的对，不过厨房窗户虽然毁了，客厅门却是基本完好的。根据报告，它的锁是被消防员救援时强行破坏的，无法证明在消防员破坏锁之前锁的完好程度，所以也就无法证明有人非法入侵。 秋妍有些脱力地缓缓坐在了椅子里，喃喃道： 除了窗帘有点可疑之外，其他地方全都说得通。厨房爆炸， 却无法证明窗户被开启过，大门被救援人员破坏，就无法证明非法入侵。无论是在客厅还是在厨房点火，一旦起火，纵火者除了往楼上跑没有别的出路，这就可以指向纵火者就是屋里的人，也就是深陷生产事故、法律、债务、舆论多方压力的、有充分自杀动机的男主人。 越是分析，几人越觉得遍体生寒。假设仁义的猜测是正确的，那么凶手设了一个没有明显破绽的局，将一桩谋杀案伪装成了自杀。如果当时还有内部的调查人员帮助毁灭证据，误导调查，再加上男主人有自杀动机，看起来简直天衣无缝。沉默良久，仁义又道： 地下室呢？地下室有没有我们遗漏的地方？ 地下的唯一出口是车库门，案发后车库门是关闭的，如果凶手想从地下离开，车库门从里面打开之后要从外面关闭，需要遥控器。 龚应贤把一张照片展示给两人看，照片上是一串已经熏黑了的钥匙，但仍看得出遥控器的椭圆外观。 这是我父亲的钥匙。 目前任队长提出的猜想可能性最高，除非…… 除非什么？ 仁义的目光仍在模型和照片之间往返，头也没抬地问道。秋妍与龚应贤对视了一眼，龚应贤轻轻摇了摇头： 没什么，不现实。 不现实的猜想往往有可能是现实，不如说起来一起讨论。我也觉得自己的猜想不怎么现实，至少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，希望能从这些有限的资料里找到更可靠的证据。 我只是在猜测熟人作案的可能，这样也许凶手有机会复制钥匙、遥控器之类的。不过案件一开始就已经调查了可疑的人，最后都排除了。 你们不是说当年参与的人员里也许有内鬼吗？那么熟人作案也未必不可能，只不过过了这么多年再调查，恐怕很难有收获了。 这个案件最大的问题是一开始就做了自杀推断。1967年美国有一起著名的连环杀人案，由于最先发现的几名受害者都出现在黑岩山附近，所以媒体给凶手取了个外号黑岩山恶魔。结果这个暗号在潜意识里暗示了所有人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，以黑岩山为轴心展开调查，从而忽略了其他地方的类似案件，最后才发现这不过是凶手的其中一段旅程。 无论当时有没有内鬼，凶手首先将这起事件伪造成了自杀，给了调查人员先入为主的印象，媒体也对这个推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后面的一系列证据都数次证明自杀的可能性，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被误导。 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找到当年的相关人员询问细节，这些东西能给我们的已经被我们挖掘的差不多了。 可怎么做到保密呢？一旦我们开始调查当年的事就会暴露。 只能以对光明神教的调查为名目了，就说我们抓到的两个人坦白了一些事情，跟当年的案子有联系。 好吧，但这件事还是要保密，你也不能直接参与。我们无法确定当年的相关人员跟案件有多少关系，你去的话一定会暴露，我让蔡强去安排。 明白。我还想让小谭去调查一下这些人当年的资产情况。 好，隐蔽点。今天先到这儿吧，这些资料我们再仔细看看，也许还能有新的线索，但现在追查紫燕明显能给我们更多，所以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组织身上。 两人均点头赞同，紫燕已经成了所有案件的关键。 我去睡一觉，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分局。 去吧，盛博准备了你喜欢的香。严姐，辛苦了。 这算什么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 嗯，那我也回中队了。 任意选种跟上秋妍，他 他现在不想跟宫应贤独处。 你留下。 宫应贤的声音在背后响起。